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7集。木生不舍地放开他，撩了撩他的头发，见他盯着桌子看，便轻声道： 这些也是给你买的。 林妙妙拿起一盒看，有些迟疑。 我从没用过这个红啊。 那便试试啊，我帮你涂。 不用。 林妙妙立即拒绝，瞪着镜子，挫败地发现折腾了半个小时，她的头发还是没梳起来。主角团在吴方镇落脚的第二天，柳福依旧非常贴心地为他们找了一套不算大的新宅安顿下来，做好了住上十天半个月的打算。带小院的宅邸比局促的客栈舒服得多了，只是宅子荒了许久，许多家具都是新置办的，床上的帐子都还没来得及装上。这几日白天的工作就是分头东奔西跑，在集市上将零碎的生活用品买齐全。因林妙妙要裁贴身新衣，周围都是女眷，便赶木生先回去，自己扎进了夫人小姐堆里挑挑拣拣。量完衣服，时间还早，林妙妙在店里转了转，又精心挑选了新帐子，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新宅子。妙妙的步伐轻快，手底下这帐子简直是她在这个世界见过的最有质感的帐子了。深墨绿色的，有点复古典雅的质感，摸起来像是胶纱，却远比胶纱柔软。更妙的是，店主说这款布料既透光又绿光，能将阳光柔化得不那么刺眼。谁知当他坐在床上将帐子展开的一瞬间，木生的脸色刷的一下变了。 这是什么？ 林妙妙边理帐子角边随口道： 我新买的帐子呀。 木生快步走过来，盯着他手里的帐子，语气有些异样。 别挂这个。 为什么呀？ 林妙妙惊异地抬头，发现他的表情格外不对劲儿，像是被夹住了尾巴的小动物，奋力挣扎却挣不脱的黄祸。 这帐子怎么了？ 他纤长的睫毛动了一下，半晌才谨慎地吐出了一句话： 这个颜色不好看。 可是我挺喜欢的呀。 林妙妙有些失落地瞅着他，又爱不释手地摸了摸柔软清透的帐子。 哎呀，你看多了就顺眼了。 他抿抿唇，困兽犹斗。 我不喜欢。 林妙妙心头火起。事实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木生对她几乎百依百顺，时间久了便将她惯得有些晕头转向了。现在她骤然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，她不太习惯，登时恼了。 我自己的床我喜欢就行了，你要是看不惯，你睡到隔壁去。 少年缄口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气鼓鼓地将那墨绿色帐子一个角一个角地挂上去。阳光从帐子顶滤下来，一点点亮光镀在他额前柔顺的发梢上，他稍一抬下巴，那光斑便滑动到他微张的唇上，那嘴唇看起来娇嫩的似某种糕点。木生眸光暗沉，强灌了自己一杯凉水，定了定神。林妙妙挂完了帐子，敏捷地牵起裙子跳下床，快走几步到了柜子前，从柜子里取出了几样物事。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她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儿，听到这声音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 这又是什么？ 林妙妙微一转身，让她看到了怀里的东西，四串穿起来的铃铛。那式样和声音，梦中那香艳的场面登时席卷而来，他额上都生出了一层薄汗，尾音有些颤抖。 你从哪儿来的？ 哎呀，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林妙妙满头大汗地在床角系铃铛， 系了好几次，丝带都往下滑，累得他手都酸了，还是没绑紧。在泾阳坡，我见到十娘子卧房床上四角挂了铃铛，很漂亮。十娘子见我喜欢，就送了我四只铃铛。 别挂这个啊！ 他语气里带了几分央求。 不是，这铃铛又怎么挨着你了？ 晚上会响，吵你睡觉。 他漆黑的眼眸盯着他，错觉间有点楚楚可怜的味道。 哦，怕吵啊？ 我睡觉很安分的，不会响，吵不到你的。 可是， 铃铛串又往下滑落了，他挫败地缩回手臂，用力敲了敲， 挂不上啊。 他想起了什么，回头道： 哎，子琪，你能不能帮我挂一下这个？ 木生站在桌子旁边，面色茫然地喝了三杯冷水，见女孩满眼希冀地盯着自己，浑浑噩噩地便走过去了。好在她将铃铛递过来以后，便拎起裙子下了床，只远远地站在旁边看。她跪坐在床上，手心出了一层薄汗，将铃铛牢牢系在床角，她稍稍一动，那铃铛便响，帐子里的光晕便晃，弄得他手足无措，六神无主。答应他就是自虐。木生万分艰难地挂着，猛然床一沉，他一低头，猝不及防看见妙妙的脸。他和衣躺了上来，领口微开，露出一点细嫩白皙的肌肤，正眨巴着一双杏眼，无辜地仰视着他。 你这是？ 他喉头一阵发紧。 我躺上来感受一下呀。 林妙妙躺在新帐子下，满心都是欢喜，左边滚两下，右边滚两下，越看越喜欢。无意中一抬头，见他黑漆漆的眼睛盯着他不动，奇怪地笑道： 你挂你的呗，你管我干嘛呀？ 他又换了个位置，木生的膝盖无意中顶住了他柔软的腰肢，那一块热源似乎从膝盖敏锐地传遍全身。他手上抖得越来越厉害，只觉得床上似乎躺的是一团火，烧得他像是被烘烤的出现数道裂纹的陶罐，就快。他低眸一望，心里一片绝望，向下无声地拉了拉衣摆。 你可不可以先下去？ 林妙妙发觉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，再一抬头，他脸上浮现出了一点潮红。大约是他躺在这里碍了他的事儿，才让他挂得这么吃力。他一咕噜爬起来，拎着裙子退到了一旁。 嗯，好。 望着他的脸色，又有些歉意。 你慢慢挂啊，不着急。 他的睫毛抖着，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动作飞快地挂完了四个角，撑了一下床，夺门而出，掀起了一阵冷风。 好了，哎， 林妙妙疑惑地望着木生的背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